再个饭侧边嘅，咁我哋就捞啲汁过去啦。 但我觉得始终 都系饭盒，始终都系饭盒。 绿色圆碟或者橙色圆碟， 哦， 胶嗰只咧，圆碌碌嗰只点啊？ 嗰只 O K。以前喺，因为我记得中文大学其中一个 canteen 咧系出名食两餸饭嘅。咁佢係真係好似呢我哋睇电视劇嗰啲呢，你拎个银色嘅兜，然后有两个粒咗落去嘅位， 係 即係一个大嘅位就装白饭咁样嘅。 13088 係 啦，跟住个落口钟俾你，唔係个橙喎。 个落口钟系咁样喺一个红 B 水桶嗰度。 跟住最讲做咩呀，嫌少啊。 点解我淨係我嗰塊肉咁薄㗎，佢点解佢嗰块肉咁厚噶？冇肉嘅我呢个咁样。 所以嗱，两餸饭教识我一个道理系咩呢，就是、多啲同人沟通。咩叫多啲同人沟通啊？嗱，一开始嘅时候咧，即系僆仔行过去，即系满目琳琅，系咪？ 琳琅满目啊！哎、你有冇读过书噶？ 四千一集真系， 又想上士学位又成又。 咁你一定系拣自己中意食嘅嘢噶嘛？但系久而久之，你都要食到闷。咁你可以做啲咩呢？咦，阿姐，今日有咩推介啊？今日？哦，呢、這个正啦、啊！今日呢个厨师特登整噶，咁我即自从我同我阿姐打开咗个话题啊，打咗招呼之后咧，每次我都觉得啦，唔知系心理作用定点啦，我都觉得自己嗰份嘅嘢咧 大份咗， 大份啲嘅， 系啊，嗱你谂下， 你都大份咗， 因为其实咧佢忽嗰下咧多与少 嘅，系啊， 真系在乎我沟通，啊、你打单啊或者赞声啊靓姐， 沟通与关怀 啊，赞声啊靓姐咧。忽嗰兜嘢咪大兜啲咯。 陪我去过石澳，陪我砌过电脑，终于走到路口，光荣地过渡，感激你全年陪住我游玩到今早，让我。送十八，整个十八写进日记簿，即使以后肯定烦，这一次极美好。雨上还未上车，恋爱还未着车，来年你共我或会长得更高。然而这段岁月青春不老。 不知道是不是18元呢、啊哎、当年 Shine 的 曾经是18元的， 是的，十八相送、啊、是的，哇，不得了， 我之前吃四送饭是10元的， 是吧，是在中大的中大年、 哦、那学校不一样的， 是鸡蛋午餐肉、火腿和肠仔，四送饭任拣汁， 系啊，咁啊 ，Shine 嘅十八相信啊，相送啊，咁转争啲，唔好肚饿真系，系转头翻嚟，转头翻嚟咧，有向海南啊，今日咧记住去拆解佢个姓啊，嘅绝大嘅奥秘啊。

我明明仲想排耐啲，但系又唔得，因为我又要赶住去做 live 嘅嗰阵时有个叫城市追击嘅节目咁，咁、哦、跟住即系好多嘢咁样样，跟住 你要入个城追噶， 有啊，系、哦、啊，但系我系做厂嘅、哦，我就唔使出去嘅咁样样， 即 系做 live 而家咁样坐喺台度， 坐喺度系啦， 今日咧就发生咗啲乜乜乜， 系啦，跟住就睇片啦， 追击啦咁样， 系啦嗰啲，有啊，系啊，所以系试过就系喺排舞室嗰度系崩溃喊，咁我好记得嗰次咧就系同阿秋官一齐谢少秋一起排舞的。咁跟住咁我都好记得佢嗰次即係都安抚我，即係佢都话即係 人善人气添 啊。即係佢都会觉得係话即係都要珍惜呢啲机会啦，同埋即係有好多嘢可能譬如你而家冇时间排舞嘅，咁佢亦都教咗好多就你录低佢啦，你录低咗之后就返屋企自己不停睇不停睇，咁就算你唔可以喺排舞室度排。你都翻屋企自己可以睇噶嘛，咁即係譬如佢都會教咗好多一啲嘅 tips 啊，咁樣就令到我係容易過渡咗嗰段時間咯。 真係好似太陽咁温暖啊！真係， 係啊， 哎呀，好正喎，衝！ 因為咧，我哋作為觀眾真係唔知，即係背後其實一個 artist 佢嗰個忙碌嘅程度去到邊咧，即係我哋成日都齋聽，冇瞓兩日有幾幾咁閒咧，即係我哋會講得好輕鬆 咁樣啦， 係啦，但係其實真係置身其中 最誇張嘅時候係試過。一个礼拜瞓得八个钟， 哇！ 加埋瞓得八个钟，咁我系同爹哋妈咪一齐住嘅嗰阵时，即系佢哋都搬咗翻嚟香港，咁我系一个礼拜冇见过佢哋噶，因为我翻工嘅时候佢哋未起身，到我放工嘅时候可能佢哋瞓紧觉，即系可以系咁样样咯， 因为你完全冇呢个心理准备啦，亦都冇接受过呢、這个呢、 啊 這个训练啦，咁一翻嚟就即系一选完港姐， 佢就拱你去拍噶啦， 同埋你仲系冇任何工作经验， 冇噶， 呢个先系重点，我觉得。 我好记得试过有一次，因为冇演戏经验啊嘛，你完全系你俾一扎剧本我，我唔识睇噶，即系你知拍嘢仲要跳拍啦、 嗯， 究竟呢一场戏喺呢一场戏之前定系呢一场戏后边？即系我连嗰阵时连剧本点样 mark 我都未识 mark 剧本，佢净系俾一堆嘢你，一本本咁样咁啊攞住。睇晒佢啦，咁样样，跟住咧就哦，今日拍第七集二十场，跟住转个头就拍十三集廿一场咁样样，跟住我系完全唔知嘅、哦，咁跟住嗰阵时就话啊、哦，你要转装啊，你而家喺嗰个时期，哦，完全自己系唔知道做紧咩嘅，咁、跟住就去到系真系唔知道，跟住系我好记得有一场戏又唔识做啦，又唔知饮醉酒，因为细个嘅时候唔饮酒噶嘛，嗰阵时都唔识噶嘛，咁杨贵妃。好出名一場戲就係貴妃醉酒啊嘛， 你就咁樣啦， 係啦，唔係啊，坐咗喺度，佢話今日我哋要拍貴妃醉酒，哇！我真係唔知飲醉酒係點嘅，跟住我同個導演坐咗喺度，我諗傾咗個幾鐘頭，係啊，佢就 冇講咁多，攞支酒出嚟咁樣， 唔係因為成龍大哥醉嘅咁樣啊嘛， 我真係唔知，我真係唔識點啊咁樣，咁就即係研究咗好耐，我都唔記得後屘係點樣，但係總之就 都係醉酒啦，總之要演啦。 飲性啊，系啦，咁啊，記住啊，頭先我哋再幫阿 Ann 咧就澄清一次啊，佢同阿龍九龍咁咧就冇關係嘅， 冇錯， 系啦，咁啊，大家記住唔好再誤傳啦， 系啦，冇錯， 好，轉頭翻嚟繼續有阿 Ann 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你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故事 again。 有聽眾問 How 呢個字呢 ,HOW 呢個字呢大家都認識啦。譬如 How do you do it?、How much does it cost?、怎樣或者怎樣㗎嘛。咁、那個聽眾就問啦，點解有時見到呢個字嘅時候或聽到呢個字嘅時候佢唔係一個問句呢，一個 full stop 嘅句子呢。咁其實呢 ,how 呢個字呢好多時候我哋會用喺一個所謂嘅 noun phrase 裏面，即係望落去有啲似一個句子，但係呢我用作為一個名詞嘅用法。譬如俾個例子嚟，我好喜歡你錫我嘅方式。I love the way you kiss me. The way you kiss me 呢就係嗰個 noun phrase。I love something. Okay, I love something. 好啦。咁如果我呢度即係个 how 来，就有少少 the way 嘅意思。I love how you kiss me。咁呢个 how you kiss me 虽然用咗个 how 呢，但係佢唔係个问句嚟嘅，佢係个 noun phrase， 你亲吻我的方式。OK， 再俾多个例子，譬如话 I love how you're able to keep a straight face when lying。 我呢就觉得呢，哇，你讲大话嘅时候能够面不改容呢，我觉得非常敬佩咁样。就係How you are able to keep a straight face when lying， 呢个就系成个 noun phrase。How you are able to keep a straight face when lying， 成个 noun phrase， and then 再落个句子里面。I love how 呢一扎东西。OK， 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就系咁样用啦。how 呢个字喺个 noun phrase 里面。Bye by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系向海南，好耐冇见啦。 即系嗱，因为 香港小姐系咪唔会俾人应该咁问 啦？接有冇噶？ 嗰、那个年代好啲嘅，就真系几锡我哋嘅，都几受保护嘅。咁但系咧，即系新人又唔敢出声啦，都试过会俾啲前辈系嗰啲嘅，即系会 接， 因为有俾说话嘅。咁但系其实嗰个前辈都好好嘅。咁我好记得嗰场戏又系喺一个好细嘅监牢里边嘅，即系古装戏啦。咁跟住咧就我同嗰个前辈喺嗰度啦。咁咧因为好细，佢哋啲机位攞唔到，咁啊导演咧就叫咗我，佢话你借少少视线，佢话如果唔系咧就太侧啦咁样样。咁、唔识噶嘛？ 借视线系一个好深嘅 term 嚟。 系啦，咁即系总之就你要望过啲咁样样，咁啊变咗我就唔系望住嗰个前辈个眼去做戏。咁跟住我就。咁样做戏，咁跟住呢拍完之后呢啊嗌 cut， 啊前辈就话唉佢都唔系望住我做戏，咁点做啊咁样样。跟住我话 边个嚟 嘅，我想估 啊，边个嚟嘅呢， 我话我真系唔系我想㗎，头先导演叫我望㗎咁样样。啊，系咩咁样样？咁跟住嗰个导演就嚟，啊，系啊，系啊，唔好意思啊，头先因为个位咧点点点点点咁样样咯。咁但系后屘个前辈其实都好锡我嘅，咁即系系啦，咁系啦。 其实咧，我觉得你好劲，因为咧你系你做嘅剧集里面咧。好多都係古裝，即係一個冇經驗嘅人，你仲要咬文嚼字，古裝唔係人講噶嘛啲對白，即係你仲要記咁多呢啲嘢落去，咁 唔係你仲要有少少即係喺外國讀書啊， 係 即係要 handle 呢件事其實唔容易噶， 其實難噶，我覺得最難就係、是、即係你叫我而家翻轉頭睇翻咧，我係覺得。好嘥咗嗰陣時嘅機會，即係其實嗰陣時啲戲咧係真係好多嘢可以俾自己去做同埋去發揮同埋去研究我唔同嘅階段可以做啲乜嘢嘢，即係譬如楊貴妃咁樣，我真係由一個未入宮嘅女仔一路到後屘做咗皇后咁樣，即係其實你諗下呢個過程，譬如我哋而家都中意睇一啲嘅。大型嘅宫廷戏，咁你都睇住，哇！呢个由宫女入去，跟住又俾人恰，跟住又唔知点，跟住慢慢爬上去。即系其实你中间有好多嘢系可以去自己去掌握，或者去喺个角色上面去塑造好多唔同嘅嘢。但系嗰阵时自己真系唔识，真系连剧本都唔识睇嘅时候，系真系只系识得系将啲对白讲晒，唔敢讲错，跟住即系系咁样样，系应付咗。 但系嗱，你有嗱，你虽然你咁讲啊，但系嗱，即系如果大家啊谂起，诶谂起向海南， 嗯， 跟住諗起楊貴妃，咁即係話大家咧都接受嘅。 我覺得都接受，即係好好彩就係佢哋展現出嚟，亦都因為身邊有好多前輩，佢哋啲戲真係好好，咁成件事砌咗出嚟就還可以嘅咁樣樣，係啦，係啦。咁所以即係譬如我自己都好慶幸嘅就係即係我短短其實我98年選我08年離開 TVB 嘅時候，我係10年裏邊，咁我覺得自己喺短短10年裏邊都有一啲代表作係到而家大家都記得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係都好幸運同埋好感恩嘅。 其實楊貴妃嘅口碑係唔錯噶嘛，係 啊，同埋無頭東宮都係，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到而家即係可能有啲係即係好後生嘅僆仔僆妹，佢哋會同我講，哦嗰陣時即係佢當然會話係細細個睇啦，我話唔緊要，我都係細細個做明星嘅，係啦，咁但係即係係咯，佢哋都會話有睇啊，會記得啊咁咯。 国千丝尽，危上绝世也无轻。难是难自弃，谁愿弃丽质天生态？矛盾与掩饰同性，藏心空里痴心事，藏寒梦中终也孤星。心中爱，以一生去换你一段情。如果请爱惜，当初大失少女，从此请记紧这一夜对眼睛，华千碧水，长安清流。世经难以看允你今生知道，以一生去换你一段情。 第一套拍的劇其實是 第一套真的開工拍劇的劇呢，是一套叫《刑事偵緝檔案四》， 是不是古生那套？ 古生那套，古天樂那套，是 我看完的，其實 是不是因為好 看啊， 是啊是啊是啊， 很好看 的。那套其實我最初拍的時候呢，他是說我是做一個 flashback，在一個即係回憶裏面出現的一個古天樂女朋友嚟嘅咁，咁但係嗰陣時嗰套戲咧就一路拍一路出街嘅，我記得，咁所以咧佢哋話出咗街之後咧覺得嗰個效果好好，所以喺成套劇嘅最尾嘅時候咧我係有再出翻嚟嘅，咁所以咧頭嗰段嘅嗰啲回憶戲我拍咗之後咧。其实我就中间停咗嘅，停咗嘅时候咧，我就其实走咗去拍杨贵妃。 哦， 咁所以咧，好多人就会话第一套系杨贵妃，但系其实你话我真系开工 roll 机拍嘅剧咧，系《刑事侦探档案四》咯，系啦。嗯， 咁啊，第一日，譬如你拍， 我好记得第一日。 咁啊，拍咩？第一日拍咩？ 第一日喺大球场出边，系同古天乐拍嗌交，第一场戏咧要同佢嗌交，跟住仲要踎低喺度喊咁样样，踎低喺度喊咁样样，系咯。 咁点咧？你嗱，即系初出茅庐，咁又大家又 expect 你识噶啦，唔理咁多噶啦，即系导演噶啦，拍啦。 冇人会觉得你系新人噶，我觉得一埋位做嘢嘅时候，大家就一定要系啦 on track。 咁你当时嘅心情系点嘅咧？ 搞错啊咁， 冇啊，我都唔记得嗰阵时心情啊，心情系紧张噶咋，真系惊，系惊自己唔记得对白咯， 系， 即 系 好似选港姐咁样样，人哋话你上到台惊唔惊噶，我话其实都唔到你惊唔惊啊，净系惊自己行错位咋， 嗯嗯， 即系嗰阵时系太多嘢要记，你根本你都冇。